第49集，爱好。安宁和秦威航被突如其来的冰雹就这么困在了教室。秦威航看着安宁准备自己自习不管他的样子，眼神里带着一种猫科动物般的不开心。他像一只体型超大的黑猫，什么也不说，只是裹着一身低气压挡在安宁门前不让他出去。 哎，我还带了大学英语，可以借给你。 我不看书。 秦威航的抗拒肉眼可见，看他脸色，说他起了逆反心理也不过分。安宁总算后知后觉，登时十分抱歉。 啊，那我也不看了，我陪你吧。 有点迟钝啊，那陪我聊聊天吧。 嗯，聊点什么呀？ 聊聊你啊。你知道我喜欢攀岩，喜欢摩托车，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。 嗯，看书。 我猜也是。 安宁想了半天也说不上来，他好像真的没有什么爱好能和秦威航的那种热爱相提并论。安宁对秦威航一直很好奇，但从来没有机会和他深入的交流，这会儿被困在教室里反倒是个好机会。 你为什么会喜欢攀岩？ 秦威航抬起头来望着窗外，冰雹停了，雨被风吹得飘过他们窗前，像曼妙的沙。 因为觉得自由。 哦，我以为喜欢攀岩的人是喜欢那种征服大自然挑战自我的感觉。 大自然你征服不了，我只想和大自然怎么说呢，啊，交流交流，做个朋友。 这回答吸引住了安宁，他甚至有些惊喜地想，是的，这就该是秦威航的回答，情理之内又是意料之外。他问秦威航这些就是想听见这样的剖白，探寻他内心里那些不为外人所知的又极其迷人的部分。 攀岩还是挺危险的，尤其是野外攀岩，你从没害怕过吗？ 我们现在在五楼，这个高度我不用器械就可以徒手攀爬，但除了窗台，它其实没有什么可以供你抓踩的地方。野外的峭壁可能看起来比这里更高更危险，但它有更多可以让你依靠的地方，所以其实没什么危险的。它只是更高了，但高又不等于你一定会掉下去。容易掉下去的地方才危险，不容易掉落的地方再高也不危险。坐飞机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危险吧？ 我都没坐过飞机。 秦威航侧头看向他，有一阵没说话，最后低头自己笑出来，双手从衣兜里拿出来抱在胸前。 你这样我好像占了你便宜似的。 安宁有些不好意思，低头扶了扶眼镜，但并没有觉得尴尬丢脸，一丝丝都没有。 这年头也找不到几个没坐过飞机的人了，你是个稀有动物。 秦威航忽然又朝他凑近了一些，像在观赏他。秦威航的喉音闷闷的，安宁控制不住面红耳赤，也不知是因为他说的话，还是他靠过来观摩自己的样子，他甚至触到了秦威航的鼻息。 你别拿我开玩笑了。 有一天你还是会坐飞机的，那个时候你就告别天真了。 坐飞机怎么就告别天真了？ 听我妈说，我第一次坐飞机时是2岁，但我没什么记忆，所以很小的时候也向往过在天上飞。我以为坐飞机的感觉会像鸟一样，结果不是。我第一次有记忆的飞行是6岁，从那之后我对飞在天上这件事就没太大向往了。真的很羡慕那些古人， 他们觉得一行白鹭上青天很美，嫦娥奔月很美，漫步云端很美。他们还幻想天上住着神仙，我们天天都在天上飞，已经感觉不到那种触及天空的美好了。但你还可以。 这是秦微航的内心世界。安宁认真地听着，认真地共情着，不由也认真遗憾起来。 我也没有那种天真了，虽然没坐过飞机，但也看别人坐过，看过电影电视，其实我也没什么可向往的了。 第一次看见云海，你还是会被吸引的，哪怕你在电视上看过。我和你说过，冰雹就是小冰块，你不也要亲眼看一眼吗？如果飞上天的那一刻到来，你要好好感受。 他又看过来，眼睛是初见时的又深又亮，那样的眼神太有感染力。无趣的飞行经历好像也在秦微航的话语间鲜活了起来。安宁不由自主点点头， 嗯，好。 他不是第一次和别人说起自己没坐过飞机的事儿，但却是第一次得到如此神奇的答复。那份浓重的心悸好像在这一刻累积到了一个高潮，虽然这份心动是说不出口的，却也真实地震撼着他。秦微航倚靠着桌沿的身体站起来，他走到窗边，双手撑在窗棂，因为个子高，这让他的背微驼着。安宁看着他姿态如此好看的背影，明明窗外是雨水，他却像是对着光站立。 我还是有梦想的，我还想去太空看看地球的样子，看看太阳在宇宙中最真实的样子。我不想学法，我本来想当个宇航员的。 安宁不知道为什么秦微航没能朝梦想的方向前进，但他相信只要有机会，秦微航还会去冲击这个梦想的。他忍不住就想要祝福他， 希望你有一天梦想成真。 但愿会有那天吧。怎么都在说我，不是说好说你的吗？ 我没什么好说的。 你不是想做公益律师吗？那我也祝你有一天梦想成真。 不知何时雨渐渐小了，天空亮了起来，天边隐隐约约浮现晚霞，绚烂的紫红色像浪一样，不是彩虹，胜似彩虹。安宁在今天确实的、肯定的感觉到了，他在恋爱着，虽然只是单方面的，但那体验依然奇妙而美妙。为此，他甚至想谢谢秦微航。